那在音乐当中，其实既是音乐会，又是讲座，又是音乐的分享。好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又是周一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所以在一开始的节目当中，很想带给你巴哈这一首，就是《醒来吧》主题即兴。是的，虽然天下雨了，外面还是有点闷，但是温度的确是降下来了。所以在这样的有点潮潮闷闷，还有点阴阴的天气里，醒来吧，让巴哈叫醒你。是 Bobby McFerrin， 他游走在古典和爵士之间，他也是阿卡贝拉当今最大的代言人，而且今天我们称 Bobby McFerrin， 有时候叫他大神，因为他的音乐真的是各种的变化。他是受过爵士、古典与流行乐熏陶的优秀的音乐家，获得过十几次格莱美奖，而他的音乐横跨四个八度。而且在他的音乐当中，像巴哈、像贝多芬、像莫扎，很多的音乐在他的音乐中都可以展现。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其实无论是上周五的活动，还是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始，我都想说，还是那句话，真的是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好了，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来签到。咦，你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他说上午去了颐和园，今天的天气太好了啊！你这颐和园之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呀。胡雪迪说了，在路上听广播，还有 he 遗忘说新的一周就开始了，不知道遗忘你在丹麦那里的天气怎么样啊？来看看二班坏蛋虫说了，天气凉快了，心也就静了。小然说了，没睡，恭候着呢，是音乐带来很多的动感，是不是？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首作品是肖邦的平稳的行板与降 E 大调大波罗乃兹舞曲。整个的作品我觉得脱离了他原来的沙龙气息，是他在辉煌风格上取得的最高成就。这部作品创作是在1830年开始于华沙，大概在离开祖国以后在1831年完成于维也纳。今天的主题其实与我们上周五的活动的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正好选择的也都有像巴赫、小肖邦。我记得在上周末的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如果没有看过我们周五的活动的朋友也会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在周五的活动中叫做从巴赫到德彪西。其实从音乐史上这个两个世纪以来，在那天的活动中我介绍了，其实更主要的是从音乐的变化、调性的变化，不只是音乐脉络的成长，调性的变化、和声的变化，在这里面通过音乐一点一点的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知道。而再说回到这首肖邦的降 E 大调大波罗乃兹，因为我从前面的平稳的行板现在倒过来听，那这首作品呢，其实我刚才说了脱离到了沙龙的气息，而同常呢还是有着它的精致和优雅，但是呢还更有一些我觉得是硝烟的味道。尤其我选择的这个版本是选自电影《钢琴师》，其实我不太喜欢说钢琴师这个名字，而想说的是钢琴家。这部电影是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根据波兰钢琴家瓦拉迪罗斯·斯平曼的自传体小说改编而成的。而整个的影片当中有很多的硝烟，有集中营，有战争的故事。 Thank you.

行。 这是一首爱的咏叹调，其实呢很多朋友也都觉得这像是法国相送，其实它是老早有的一首很好的作品了。苍白时段的最后呢，我们又听完这首巴赫的作品，我觉得两首音乐都有这种优雅的感觉，所以在下半时段继续带给你。的这首名字，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个名字是巴赫的名字，怎么叫这个名字？羊儿可以安静地吃草，这是一首颂赞歌，一般呢专指宗教所唱的赞美诗歌。像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本人就写过很多的颂赞歌，而巴赫一生呢也创作与改编过许多此类的作品。他是路德的宗教信徒，而说到巴赫的颂赞歌的用途很多，有单独成型的小曲，也有为广风琴而作的颂赞歌的前奏曲，还有一些颂赞歌呢被掺杂在供他们的宗教的时候使用的康塔塔。而在康塔塔中呢，唱诗班和独唱演员负责咏唱，则比较复杂辅调的宣叙曲、咏叹调、重唱与合唱，但是其中呢也掺杂了许多颂赞歌。 Give me the people for you, brother.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罗西尼的音乐晚宴当中的小小牧羊女，那演唱者呢都是 Charlotte Church。 说到这位歌手，那其实在当初刚刚开始流行一些很多的歌唱比赛，什么美国偶像啊、英国偶像啊等等，这些比赛当中他是最早最年轻的小歌手，出道的时候还不满12岁。而这一首呢是他所演唱的音乐晚会，是罗西尼所创作的。当时呢罗西尼创作的时候包括8首小型的情调和4首的2重唱。后来在1835年英国作曲家布里顿借用了3首加入了罗西尼的其他作品的素材，做成了这首音乐晚会。那这一套作品一共有5个乐章5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引用了罗西尼的歌剧《威廉·特尔》，第二部分原来就是罗西尼的音乐晚会的第1首《誓言》，第三部叫做《吉罗雷舞曲》，选择罗西尼的音乐晚会，那就是这一首《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第四部是《布莱洛》，第五部是《塔兰台拉》，都是2种意大利的舞曲。而布莱洛大家更知道了，像拉威尔创作的有布莱洛，那也是一种舞曲的形式。想想在几百年前罗西尼就创作了这样生动的音乐，不愧是拥有着丰富生活的作曲家。而刚才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沙尔彻什所演唱的像那首充满着爱的咏叹的那首作品，其实也是早期的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马蒂尼的爱的咏叹。 我们听到的竖琴是贝尔达瓦拉的一首歌曲，而所接的是卡尼尼的这首圣母颂。音乐的情愫尽管是年代不同，但是音乐的情感运行的流动还有方式是相同的。他是哈利·威斯特纳，他是新西兰的跨界女高音。他出道的时候是16岁，虽然比沙拉·车是小，大了几岁，但是他的声音更加的纯正。刚才有朋友说气息很稳很长，其实沙拉·车是最早呢，是因为从小是母亲的督促，让他学成了音乐，成为了当时有名的跨界小歌手。而哈利呢，则是因为自己一直喜欢，从小也参加过了教堂的唱诗班，一开始也是因为好奇好玩，自制呢 CD 到街头卖艺，赠送亲友，却令很多的父老乡亲惊为天人，口耳相传。后来通过他的天使之音，透过媒体逐渐传播，当时新西兰的古典乐迷和流行乐迷无被他的歌声所倾倒，16岁便签约了环球唱片。他的声音呢更为的纯净。那在接下来呢，也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来听一首作品，哈利·威斯特纳演唱的，叫做再见的时刻。 是的，再见的时刻也到了古典流行的尾声了，又是一个周一，也希望这一周你有一个好的开始。挺不错嘛，古代虫说了，和花一样美，和水一样纯，这也就是跨界女生非常小的年纪开始唱歌，我们感受了她们的纯净之美。节目到了尾声，这首再见的时刻并不是伯特利的那首再见的时刻，而是 Now is the hour， 是再见的时刻。还好明天我们还可以再会，在音乐中感受它的美好，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 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琉璃